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来关注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的中国疫苗。匈牙利已和中国国药集团签署协议，在10个月内呢，在匈牙利建设一条国药疫苗的生产线，帮助该国更加稳定地提供疫苗。然后我们要关注的是俄罗斯通往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输气管线已经全部完工，今年底有望投入运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讽刺了美国的无效制裁，不过他也承认，虽然北溪2号已经完工，但是项目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节目中我们来分析。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的中国疫苗。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9日晚上以视频方式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他宣布在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的基础上，年内中国在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截止到目前，中国已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0亿剂的疫苗和原液，将会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与此同时，由于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全球疫情出现了反弹。然而因为西方富裕国家大肆囤积新冠疫苗，也导致了很多国家还没有疫苗可以接种。对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9月10号在日内瓦呼吁西方国家，截止到今年底暂停为民众注射新冠疫苗加强剂，以达到今年年底前全球至少40%的人口能够接种至少1剂疫苗这个目标。世卫的数字显示，全球至今已经接种超过大约55亿剂新冠疫苗，其中80%呢都是在高收入或是中高收入国家。虽然像美国等富裕国家已经捐赠了一定数量的疫苗，但仍远远落后于早先的新冠疫苗 COVAX 实施计划的目标。高收入国家曾经承诺过捐赠超过10亿剂次疫苗，但至今交付的还不到15%。对此，谭德赛说，我们不想要更多的承诺，我们只想要疫苗。我们有条件，并且很明显我们需要做到什么。现在是真正发挥领导力的时候了，而不是空洞的承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匈牙利。当地时间的9月11日，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国务秘书陶马什宣布说，该部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布达佩斯签署了在匈牙利生产国药新冠疫苗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最晚不要超过10个月在匈牙利建设生产疫苗的设施。他强调说，接种疫苗是抗击新冠疫情的武器，能够制造并且大规模接种疫苗的国家将会更加安全。今年初我们节目就曾经关注过，匈牙利是欧盟甚至是欧洲国家当中最早开始大规模的推广中国疫苗的国家。当时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上班的路上呢，接种了疫苗，并马上去办公室上班，并通过电视向媒体表示说他感觉很好，呼吁大家都去接种疫苗。由于疫苗的及时推广，使得匈牙利在欧盟国家里的抗疫成绩相当亮眼。就在最近呢，人们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新闻花絮。匈牙利一位非常风趣的指挥家在户外指挥一场交响乐的时候，忽然将上衣脱下，只见白衬衫的胳膊上呢露出了一个洞。过了一会儿，走来一位护士，马上通过这个衬衫的洞呢，给他接种了疫苗。他继续用左手指挥，此举是告诉大家都来接种疫苗吧。 匈牙利民众对中国疫苗接受度高，也和匈牙利媒体的宣传、推广和普及密不可分。匈牙利国立布达佩斯兽医大学的著名病毒学家米克洛什就多次接受媒体的访问，给大家解释中国疫苗的制作流程，以及中国疫苗的如期交付和民众的积极接种将成为匈牙利早日战胜疫情的关键因素。 A kínai vakcina hagyományos technikával készült, úgynevezett inaktivált vakcina. Ilyenkor nagy mennyiségben letermelik a vírust, utána a szaporodó képességét megszüntetik, és ezt oltják be az emberekbe. 据鲁什瓦伊教授介绍，目前匈牙利共有包括中国国药疫苗在内的五种新冠疫苗投入使用，但因为欧美疫苗数量不足、推赴交持、运输不便等等原因，限制了全民接种计划的快速推进。而中国疫苗的快速大量交付，使得人们看到了生活恢复常态的曙光。鲁什瓦伊教授还说，因为近期他接受了多家当地媒体的访问，解答了很多关于疫苗的问题，因此呢，很多路人都认识了他，并向他询问关于疫苗的接种建议。他呼吁民众充分的信任疫苗，我对所有人都说，你们可以毫不犹豫的去接种中国国药疫苗。有一句匈牙利谚语十分的贴切，那就是赢得时间的人才能赢得生命。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宣布北溪二项目获得胜利。今年的9月10号，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已在当天上午全部完成，计划今年底前就可以投入运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是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项目呢是由两条支线组成，设计年输气能力可达550亿立方米，它可以绕过乌克兰，将俄罗斯天然气直接输往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俄方表示，启动北溪二之后，可以使得输气的线路比过去短了将近一半以上，成本节约了大约是1/3。不过，建设这样一条听来是非常合理、经济可行、效率更高的天然气输气管道，却遭遇了重重困难。这当中有美国霸权，有地缘政治，也有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期间的积极斡旋。好，下面呢，就为大家来梳理北溪二号的建设历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абсолютно оправданный и выгодный для Европы проект。Ну, достаточно упомянуть, что длина труба, которая сейчас питает, доходит до Германии через Украину, и стоимость транзита будет в 1.5-2 раза дешевле, нежели нынешняя. Так что выгода для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очевидна. 这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年的9月6号对媒体表示，华盛顿多年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努力已经付诸东流，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建设处在了接近完工的最后阶段。当时是9月6日，他对媒体说，最后一节管道正在焊接当中，投入运行指日可待。拉夫罗夫还强调说，尽管管道几天内就可以完工并开始运行了，但是人人都知道美国已经意识到管道将建成，所以北溪二号仍将面临正面的全面攻击。他说，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正在参与建设当中，并表示欧洲需要这样一条输气管道。但是美国人说，不，你们不明白你们大陆的能源安全应该是什么，让我们隔着大洋把一切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而美国想推出自己的液化天然气，尽管它成本要高很多。现在北溪二号的第二条支线的最后一节管道马上就要完成焊接了，那么这条管道呢将被铺设到位于波罗的海的德国水域海滨，并和来自丹麦水域的管道相连，随后项目将进行调试，年底前就可以投入运行。这意味着俄罗斯天然气将直接输往德国，再通过德国输往欧洲其他国家，难道这不是一条好管道吗？可是对于乌克兰来说，这条管道绝对是个坏消息。乌克兰一直以来是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洲的一个中转国，通过收取天然气的过境费，乌克兰每年便可以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费用。但是再过3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合同期就要到期了， 乌克兰媒体说，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与美国国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双方共同讨论了北溪二项目的威胁，以及为了防止俄罗斯将能源作为地缘政治武器而需要采取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方表示感谢，并强调必须要维持对北溪二号的制裁压力。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зброя. Я вважаю, що не помічати, що це небезпечна зброя не тільки для України, а для всієї Європи. Я вважаю, що це не помічати, що це зброя, мені здається, неправильно. 这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要加强对于北溪二号的制裁压力。那么为什么北溪二号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北溪二号是通过最短的线路将天然气直送德国，运费更便宜，也不用向乌克兰支付任何的过境费用，而且这条线路也没有相关的政治风险，它可以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大战成为过去。因为近年来，因为俄乌之间关系恶化，双方都曾经将天然气作为武器，就价格以及过境费问题产生不小的争执。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由两条支线组成，建成之后的年输气能力大约是550亿立方米。该管道可以供应大约2600万户家庭，运行利润每年可达10亿美元。北溪二号如果建成运行了，可以使得俄罗斯的输气更加的独立，也给欧洲提供不间断、更可靠的天然气供应。然而，在欧洲内部，该项目的争议也很大。2016年，有8个欧盟国家共同反对北溪二号项目，它也很可能使得俄罗斯加大对欧盟控制的砝码，让欧盟更加依赖俄罗斯。众所周知，美国一直对北溪二号的施工进行了施压。美方从2019年开始对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道实行各种制裁，很多参与该项目的实体企业因为制裁和威胁被迫退出。而在欧盟，特别是德国的斡旋当中，为了确保北溪二号的顺利进行，他们多次和美国商谈，同时顶着压力继续施工，最终使工程缓慢推展到了今天的基本完工。而俄罗斯方面也多次指出，北溪二是一个商业项目，对俄罗斯和欧盟都有好处，美方无权干涉。眼下，全球对清洁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过去的14个月里，欧洲地区的天然气价格暴涨，飙升至了历史最高纪录。目前，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呢，也推升至了每1000立方米600美元以上。欧洲媒体分析认为，由于输入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流量下降，使得市场更加紧张。而眼下距离供暖季节只有几周的时间了，欧洲的天然气库存要比平时低20%左右。无论管道是否可以正式启动，欧洲今年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天然气供应局面。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接下来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我们来认识一位联合国的国际官员，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姆兰博努卡。这是一名来自南非的国际公务员。当他是一名年轻教师的时候，就加入了结束种族隔离和重塑南非国家的斗争。在纳尔逊·曼德拉任总统之后，他也先后担任了议员和多个部长职位，直到副总统。在当时的南非政坛，她是少见的女性领导人，而她的行事风格以及理念更为她所担任的这些政府职务带来了新的视角，让其不断增长的经济优势能够福泽穷人，特别是南非的女性。最近，姆兰博努卡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访问，介绍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作为一名黑人女性，是什么赋予了她勇气，让她勇敢地参与了种族歧视的斗争，在男性占据主导的南非政坛，勇敢地塑造了自己的风格。好，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姆兰博努卡从2013年开始担任联合国妇女署第二任执行主任，领导这个创立不久、旨在推动性别平等、增强妇女全能的联合国机构。1955年，姆兰博努卡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南非家庭，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是一名护士。很早，他就意识到两性之间的不平等。 I studied history at high school and I loved it. 我在高中学习的历史，我非常喜欢历史。我所有的历史老师都很棒，他们让历史故事变得很生动，听起来总是那么精彩。

It's 9 a.m. Beijing time.